北京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Hassan， 我是佩芬。 今天是 Hassan 和佩芬，我们四个人一起来聊最近两会啊，这是各个省市进行的两会已经开始了，所以今天呢可能这个问题问 Hassan 跟佩芬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要问樊素。樊素，你还记得你如果你投过票的话，你选过谁当人大代表吗？ 没有， 记得一个任何一个名字吗？ 没有投过票， 从来没有投过票， 从来没有投过票。 为什么呢？在那个大学读书的时候不是要投票的吗？ 你有投过吗？ 我投过，我投过一次。 你投过谁啊？嗯， 对这个问题，就我问你，就是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来我投的是谁。 你认识他们吗？ 我 就有，我听过有一些学生还是老师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候选人摊在他的面前他都不认得， 嗯， 他也不知道根本要投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投他。 你还说，我想起来我投票的那个经历啊，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个集体户口嘛，就是转到比如说我在北京念书，我所有户口都转到北京，我算是北京那个区的选民， 嗯， 然后就有一天早上还特别特别早，7点钟要投票， 嗯， 然后那个辅导员啊，就是这个宿舍全部要求一定要早点起床啊！这个平时可能早上上课都不去的人一定要起床给我投票， 嗯， 投票啊，然后我就是啊投票，然后大家就特别不情愿，这个就懵里懵懂的，很多人刷牙都没刷啊，就跑到那个学校礼堂里面去，然后站成一队， 嗯， 好，然后这个空空的大礼堂按班级一个一个摆起一个红纸箱，每个人发到一张这个选票， 嗯， 选票上面我印象中啊有大概三四个名字， 嗯， 三四个名字，然后呢你就负责拿那个拿一支笔啊，在上面圈一下，然后就投进里面就了事了。 嗯、 然后我就记得， 你对他们的印象只是 整个过程就不断的有人在催， 这个 啊、快点，快点，快点。就好像那个赶那个数绵羊啊，就赶着一只一只羊啊在进那个羊圈的那个感觉，一直有一个老大妈在那儿催，快点催。哎，我说你催催催什么催？然后我拿一支笔随便画了一个圈就算了，然后就投下。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投票、 嗯。 所以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来，我现在都想想，我觉得有一种特别沮丧，甚至有一种羞辱的一种感觉。 嗯、你觉得被践踏了？哎，我的这个权利， 我觉得我 你怎么就不给我好好看看到底是哪个？ 我不觉得我是被践踏了、 嗯， 我觉得我是自愿接受践踏了。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是你看我们平时在这说啊，选举公平公正。你看到我自己要投票的时候，我仍然就是、嗯、我莫名其妙的也会去投下这么一张票。所以我特别佩服那些每年真的去投票，但是都投白票的那些人。 哎，是吗？ 真的是有说有这么一位啊，也是在北京，说他每年都去投票，但是呢他说我而且每个人都仔细的看选举人的名字我都记得住，但是我最后投下一张白票。他说理由是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们的名字之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所以我选择投白票。 嗯嗯，不过你说的这个哈，我虽然没有这个投票的经验，但是我听过以前家里人讲、 嗯、 就是在当地也会选一些人大代表，选一些别的投票的经验、 嗯、 他说呢倒是没有人就像等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个黄代表啊、 嗯、 他的一个经历，倒是呢只是听说过打电话给你拉票说、 嗯、 哎，明天这个投票你那个能不能这个给点面子啊什么通融一下、 啊、 帮帮忙啊什么投我一票、 嗯、 就还是会碍着这个关系说哎，我跟他关系比较近、 嗯、 那个私底下呢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我不知道会不会送什么东西 啊 总之就是口头上的拉票、 嗯、 但是没有到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物、 嗯、 这个湖南邵阳邵阳的这个代表呢很厉害，他呢是花了30多万块钱， 32万一共， 32万块钱是听说呢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是一个官员，说是人大的一个官员在那组织说哎，今年投票你好想给意思一下、 嗯、 他呢就每个人就发1000块钱，他把他给他当作业了，说一人发1000、 嗯、 就给他有投票权的 红包、嗯、 结果后来呢还是落选了，差了几十票而已、 嗯、 他就非常的愤怒，然后一愤怒之下呢就在这个天涯呀、啊、各大这个网站上面去发帖子说要爆黑幕了、 嗯、 但是帖子发的很详细，他爆了好几条黑幕。第一条是贿选，贿选觉得是我那个钱给少了， 他这次呢是广泛的一个贿选，有的多呢给了100多万，至少有5万块钱。他说这是非常不正当的，而且是这个官员在中间牵线的。这是第一个料。第二个料是贿选之前当地有什么政治阴谋，说啊黑我。他说我本来是个雷锋式的企业家， 对， 他说我这几年呢在当地就是捐了好多好几上千万的，他是在广东发家的一个民营企业家，我现在60多岁了，我准备为社会做好事，我要去选这个人大代表， 无奈社会不给我这个机会。 第三个还报了别的黑幕，就当地另外一些房产的一些项目，说是好像是当地房产项目出事了，说要为了这个迷这个谎呀，那就我给你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个卖给你，你把那 卖 给你，我给了你之后，那个事儿就给解决了。好，结果一报之后呢，我看天涯上底下的回帖挺好玩的，底下说，哎，您还活在石器时代吗？32万块钱。您也太不懂行情了吧！我们选个村委会的都不止这个价。 所以我感兴趣，我要问佩芬，佩芬，台湾如果说一票要买的话，多少钱？ 刚刚你们讲到第一次的投票经验，我又想到我的第一次投票经验。然后呢，其实我也记不到我投了谁，但是我的第一次跟贿选有关。 哇！ 因为小时候我只知道，我们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国20岁嘛，然后那时候住在比较乡村的地方，就苗栗，就比较乡村。的地方，那时候其实那些人比较人情味比较浓的，都知道有买票这回事， 买票。 所以其实我当我第一次投票前，我就期待着我会被买票。 哦，你当时等着有人上门来收买 你 的，因 为你都知道会有，长辈就说：“哎，有。”好了，我就 OK， 真的就有就是有人买票， 多少钱？ 但是就是他不会是自己拿来给你，他可能会用这种例如说给什么一些代表村，或者说一些村长、里长，你 村长发 对来去发。我记得是1000块新台币， 1000块， 但 是。 1000块新台币， 那个时候的相当于 当时我现在是大概兑五嘛，人民币嘛，那当时应该是贵一点，兑的比较少一点， 可能300块钱人民币左右啊。 好，对 ，OK， 不管， 这 是 一张票，这是 呢 全台湾的还是 就是那时候选的是，我记得应该是县议员 ， 就是县议员，但是比较基层的代表。但是那时候你说收着钱，当你用钱花，可是呢，我记得我在盖章的时候我就不盖它。 哎呀，你看这个太贼了，收了这个钱不投人家。 你说他的一个心理哈，你说一下为什么不盖它？ 不盖它，因为他买，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你说他今天他愿意花这个成本去买这个票，你想他赚不赚回来？他肯定是要赚回来的。 我真的跟你讲，这个黄玉彪啊，叫做他最后就发现啊，就是一清场嘛。他说我送了钱那些呢，投我的票反而少；我没送钱那些个线呢，投的反而多。他就觉得很不可理解。 哈森，你说一下，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有人收了，现在他不是很愤怒嘛？就有人说你要把钱给我退回来。 对， 就真的是给他退了。退了之后呢，那个人把钱退了之后，你说哪有这样选代表的？太不像话了。他自己收了钱，但把钱给你之后呢，我还骂你。 你说这都是什么人呢？ 他又没捞着那个代表的名，然后还给招骂了。 哈森，你觉得这是什么逻辑？你要是有人找你买票，你会这么干吗？我收你钱，但我不投你，我还骂你。 啊，肯定不会了，因为 您还是香港人老实。 对，因为在香港就是比较小人那么大胆去买票，因为那个后果大家也很清楚，就是 ICC 肯定会跟你打交付的。那其实但是候选人就想出来就不同的方法。待会我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真的不同方法，就是比方说一些政党就是提供一些好处给那些选民，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那就投票给他。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好，我们不说钱吧，有这个比如说政党这个香港说蛇斋饼粽嘛， 派 一个蛇羹，派蛇羹给你吃啊，你吃了人家的蛇羹，你投不投他嘛？ 对，也会的。你说我，我肯定不会了。 我要澄清一下，我当时收的钱呢，在那时候的社会环境之下，因为那时候其实反贿选这件事还没有在这么大的，你比较管道上这么少，所以你只能用某一些方式去制裁这些人。就可能你真的收了钱，反正不收白不收，然后但是就不让，就让他落选。我记得他真的是落选，当届他真的是落选。 哦，是啊， 他有报黑幕吗？后来 没有， 你 报什么？他不会真的赔上这个名声，自己也得要去坐牢嘛。可是现 在就不一样，如果是现在我收到这个，我可能就会知道他来或是来送钱，我就会偷偷拍下这个、嗯、这个送钱收钱的片段、啊、我会把这片段拿去法务部检举，那可能我有的钱可能不只是一千块、啊、是几百万，奖金就高了。 就是我知道台湾的这个如果新闻电视台来收买这种证据的话，愿意花很多钱的。 哎，现在就有记者去问他嘛，说你到底这个自曝的目的何在、啊、他说我首先我觉得要促进这个选举风气的好转和这个制度的完善、嗯、这出呢还是出在人大选举制度， 但是他自己给钱人家去投他、啊、 对，你看 他很激动。第二个他说我站出来实名举报，我就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但是呢我 董存瑞炸碉堡， 我继续看那些评论啊，就有人还骂他、你自曝你也不是个好鸟。 对啊， 他说你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真是， 你如果真的想为这个制度好，你就不会说人家说哎，有代表说你今年不要干这个事儿，因为是会这被检举的、但是他还是觉得哎，好像大家都在干，如果呢、我不干我肯定是选不上的。 他是因为、 他还是送了一千块钱、 对，你看这个哈斯这个说出了， 而且他输了之后呢、就死扛的说肯定是我那个送台不够多，你看有人送了100万， 一百万就选上 了，但是有另外的代表就说其实不是、他说因为你是对这个邵阳本身不熟悉、他说哎，你看另外一个代表呢，他就会之前呢就写一下自己对这个邵阳市做过哪些的贡献、或者对我的家乡有多么了解、而你光送钱是没用的、所以他现在呢、大家呢又你报了之后本来觉得啊，好像他可以促进这什么制度的改进呢，但是好像也没有、大家反而是更多的骂名、 但是我自己反而从这件事情里面啊、这个我看出一点这个好事来着。怎么呢，以前这个人大代表内地的这个人大选举贿选的新闻还是比较少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大家的一个解读呢觉得因为根本大家都不在乎，你觉得花钱我还不要呢这个。那现在至少我觉得有人贿选，你说哎，一个他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是这个省级的这个人大代表， 省级人大代表 价值32万啊，那他说32万可能还不够多，我觉得至少是证明了这个市场上啊，市场证明你这人大代表还是有含金量的、这个说明呢咱们的这个人大制度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用，或者说正在升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积极的这个意义的。好，三天话新闻我们今天说这个人大代表、都是怎么选出来的，先休息一会儿。接下来说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一位万年人大代表。 Hello， 我是 Fanny 苏芳瑜，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喜欢旅行，喜欢艺术，喜欢文化，喜欢运动，也喜欢玩机动游戏，总之只要所有好玩的事情我都爱。之前呢，我是在 ESPN 新加坡的亚洲总部待了3年，做了3年的体育编辑还有主播，之后是到澳门开始做新闻，现在则是来到了香港的 U Radio 展开新生活。我自己很喜欢东走走西看看，也喜欢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猛上网，只要一发现稀奇古怪的讯息就整个人很兴奋，所以周一到周五的 Benfun.com 就听我和 Benson 带给大家我们在网络上的最新发现，当然还有我最爱最爱最爱的体育啦，星期六下午我的运动 So Funny， 希望所有人都能准时和我一起听体育玩运动。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我是佩芬。 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内地疑似的这么一桩人大贿选的事件啊，也让大家惊呼啊，哎、现在一个省级的人大代表已经有人愿意花32万， 其实我觉得 去买，但是虽然没买成、但证明有这个价格。 听到这个人大贿选不是第一件事儿，就因为觉得人大选上人大代表之后呢，就意味着另外一种政治资源。你进了那个俱乐部之后呢，尤其是企业家，你就意味着你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政治资源就会势必带来更多的经济。 这位黄老板就说了，他说呢，人大里面可能有几种人吧，比如说这个党政的领导干部，这些呢恐怕他不需要去贿选，他。 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第二呢， 不敢这些人士， 对，当然目标也比较大了，更我觉得我个人判断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呢还有一个基层的，比如说农民工， 嗯， 那人家花不起这个钱，他也没这么多钱， 嗯， 那比较你说觉得有这个必要又出得起之前的呢，像这种企业家， 嗯， 你说他可以，我慈善也可以捐1000万，那我这个时候，哎，要是领导有打招呼，他也摸不准啊，这个是真招呼还是假招呼，嗯，就说哎你可能需要花点钱，那我就真的去开一个。而且我注意到他这个跟记者讲的话里面很有意思，他说我准备了400多个红包，他开始这个准备的钱比30万还要多，发着发着呢越发越不对劲儿，越发越不对劲，我不知道这个不对劲是懊悔了呢还是这个心疼这个钱啊，反正就是说他最后有剩100多个红包就没有发。 嗯， 那其实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呢，是不是差就差在这100个红包 上。哎，你知道吗，最后就是结果出来了嘛，他不是落选了吗，然后他说是邵东县还是哪个县的 另外有一位 人大主任，他是知道结果之后就当场就流泪了，他这个泪水你就值得反思。哎，我当时一看，我说难道是有人没选上心疼这个钱吗，还是怎么样一个很悲情的一个效果处理。 是， 这确实这中间很多的细节确实非常，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贿选，这里面恐怕还有很多这个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像刚刚佩芬说的选民里面不乏像鸡贼如佩芬这样的收了钱不帮人家办事的那你怎么样确定人家收了你的钱啊，就一定会投你票呢？ 就想到这贿选，台湾真的有太多的故事例子可以讲，我不是说台湾贿选多，大家觉得按民主，可是说真的选举多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刚刚讲到其实选举不能说贿选的技巧，看地区看他的选民其实也是一个重要，例如说有些地方你说他真的就是一些资源比较穷的地方，他确实需要这个钱，这个地方就容易买。那你说如果在台北这些都市，一般教育程度高，他的选就是一些候选者就不敢在这个地方贿选，因为你贿选一旦就会被检举，对。那另外就是例如说在人情味重的地方，南部乡下，我不说南部都是贿选，可是这些老人家真的就是重人情味，我觉得我收你钱就是一定要使命必达， 人家重情义， 我就是要收，对，要不然我怎么对来教这些小孩子嘛，所以我收我就一定会做。这些地方其实他的贿选风气，因为他的人的一些特性，他的贿选风气既然就重。那你刚刚讲到是不是真的有名气的人就不用贿选，也未必。其实像在去年过去两年呢，国民党有几个立委，其实像什么桃园的廖正景，这些都是有名的，可是为什么他要还是得就被抓贿嘛，后来因为他就是当选无效下来了，可是就是因为还是因为地区的一个文化，如果说其实他是有这么一个文化存在的，你如果不在这上面去做运作，那你是不是可能也有风险，所以这还是一个个人选择，还有一个选民素质。那刚刚讲到说怎么样去保证你付的这个钱是一定到，其实在一般的就是我们一般公民的选举是很难的，你只能靠这个就是私底下这些所谓人情味，我跟你的一个承诺，你是不是可以打手指，对，勾勾手指，你是不是要答应，可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之前台湾也闹过很大的新闻，就是也有在比较高层次的这些贿选，例如说我把这些代表选上去的议员，立法委员 、 议员选上去了，是不是要选出一个议长来 啊？这是在什么级别的， 就县，例如说像新北市啊，像高雄市，他们在地方有一些议会，然后议会这些议员被选出来之后，他们要投票选出议长，议长会不会买票，也会。像2002年那时候高雄市议会非常大，严重的就是那时候他议长朱安雄就要为了保证当选，他就跟议员买票，我记得一票将近1000万，很多钱， 最后是怎么收 场的呢？但是后来呢，是因为就是因为实在太传的太大了，因为这个 钱也太大了， 那 后来就被踢爆出来，结果后来我记得当届有将近40个议员是全部的都重新就选过 啊， 重来， 就是有40个牵涉到贿选的， 对，而且在这个上面，然后最近前两年，新北市也是，也就传闻呐，有，因为呢，就是要怎么保证？说真的，我投资1000万，我总不能真的就靠我们打手指吧？ 对， 我一定要证明你，就是一定要 确保这个钱是 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台湾在每次在议长投票的时候，这些议员呢会所谓的技术性亮票，就例如说他在那个圈他是不公开的，他在突然间他要把这个投票纸折起来的时候，他拿出来折。在折的过程中就可能这样六有意无意亮给你看一下， 给你看， 或者是说我们是用盖章的嘛，那个印泥可能没干哦，拿在这边晃一下，扫个风吹一下，在这个过程中 掉到地上了，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监票员，例如说是党的或什么，就偷会看得到，那就我就知道我这一票其实有没有买到了。 哇，这个还非常考验技巧。哎，我马上想到前两天香港有个事儿，那个黄贯中 在《我是歌手》被淘汰了。有人说他被淘汰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吃了官司。官司的原因呢，是因为在立法会的这个选举票站里面拍了一张照片， 票站拍了一张照，那放在好像 Facebook 什么的。 对，所以你觉得黄贯中是有意的吗？ 他肯定不是有意吧。 我看了那张照片啊，这个 是另外一单香港的新闻。刘梦熊先生啊，这个也是昨天知道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吧，他以前一直是港区的政协委员，这次就没他份儿了。 对， 有人就说因为他是这个涉及贿选这个新闻，之前也是被这个联署检控。哈森给我们说一下，你觉得哎，香港人现在看到这样的新闻什么样的反应啊？ 反应呢，就是其实刘梦熊的那个事件真的不懂怎么去评论，因为那个背景也不是太多。但是你刚才温神说的那个黄贯中， 对， 他我想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是一个表态，因为在当时候那个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就是很多名人也表现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自己的立场是怎么样。 是， 比方说有很多名人，他们就在他们的 Facebook 去呼吁人家，就是 投谁， 你们对，你们投谁，或者是你们要表态就投白票 啊， 也不要不投票。 对， 那黄贯中其中一个比较亲自去表达他自己看法的一个人。 对， 他可能比较冲动吧，他在那个投票站就拍了一张照片，告诉人家，就是告诉他的 fans， 就是我也有投票啊。 而且从我看了那张照片，从照片上你如果看仔细的话，可以看得到他投了谁。 他投了谁啊？ 这个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但是你就是那张表格是很清楚的，他就是那张照片是他把那个印章啊摁下去的那么一下。 但是按那个选举的条例，就不管你看不看到他投谁，他只是 在票站里面是不能拍照的， 就是 违法的。对，所以这个选举里面啊，你说确实容易踩到的红线啊，或者说这种技术上的可以操作的空间也不少。那我们这马上看到另外一位在经常被称之为活化石啊，在中国的人大当中这个人大制度的活化石，从1954年开始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开始，到今年这第12届全国人大了，每一年都当选，一直当到了这个 80多岁， 已经当到了80多岁了。这一位叫做申纪兰啊，申纪兰非常的有名，这个是山西的长治县西沟村的，这个以前是一个村的干部。那同时呢，也有媒体爆出啊，他其实也有做一些生意啊。那这一位申纪兰老人呢，是恐怕如果说要全世界要来评选的话，是世界上恐怕连任时间最长的一位。你说如果全国人大等同于国会的话，那就是世界上 总之 资历最深的国会代表， 历任的最高领导人他都见过， 对， 而且都有过这个交谈。 对，但是你要想啊，这个申纪兰他怎么样当过这个代表呢？他有个秘诀，他说的如果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忠诚。忠诚啊，这个对党非常忠诚，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上的要求，从来不投反对票啊，这个从来不投反对票。然后很多人就说，那从54年啊到这个2013年，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这里面发生过文革，发生过 反右， 批刘少其批邓小平，谁他都不反对。所以这个有人批评说申纪兰是一个这个政治上缺乏这个能力的一个人，反而呢我看到这条新闻，我第一反应我觉得申纪兰老人是政治的高手，能够在这么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每一次都幸存下来，每一次都生存下来，他一定是有他的非常这个精明的生存能力的。 哎，我想佩芬啊，在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代表，就是连任非常非常多 老资格的， 但是呢他们又是确实是赢得民众一个爱戴，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议政能力非常的强。 你讲到本来还想回突然想回答突然想到你想赢得人民爱戴的，突然间我顿了一下。所以在台湾真的政客 不会这么讲， 不是我说不管他怎么在政客在台湾人的眼里，就你从政的时代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其实刚刚讲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的定义，当然没有像申纪兰老人家这么久的一个资格。 对， 你说这样在立法院呢，台湾的立法院这可能连任8届，像王金平这种的他也就算是非常老资格的。可是像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万年国代， 万年国代， 对，万年国代这个事情其实很大。就是当年国民党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就所谓国民大会代表嘛，可是后来就是国民党到了台湾，这些代表就是跟着来之后也继 续的当国民大会代表，嗯，然后一直当，一直当， 等于说他是，比如说他是在这个大陆时期，他是浙江省的一个代表， 对对对， 但是可能浙江省这个时候已经不受国民党控制，他到了台湾，他还是代表浙江省， 对对对，嗯，啊，可是因为在国在台湾的认知上面，中国大陆也是 仍然是 也这一部分嘛，对对，所以这还是，可是在于就是在台湾的 民主，但他没有选 民 了， 对，没错，还有他从来都不选的，就一直都是他们，嗯，那后来一直到就包括一些党外势力的崛起之后，有一直在希望可以废掉，嗯，就过程中，然后一直到了在因为他们从1947年开始当嘛， 对， 一直到了1990年，那时候最高峰就是民进党的学运世代，嗯，那时候一些大学生非常已经不满到极端了，嗯，然后那时候因是李登辉当政的时候，嗯，他们就到那个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前面，大家去睡，嗯，就躺在那边去抗议，嗯，就要求要废掉万年国大，嗯，要求要见李登辉，嗯，就要求这样，然后其实行动还，嗯，那时候其实蛮大的，嗯，就后来我相信包括李登辉他自己也想借由这样的一个力量，嗯，去把这个万年国大给废了，嗯，所以后来第二年呢就通过一些修法就把这个国大给废了，因为当时国大的权力是可以选领导人的， 对，嗯， 所以他们 可以修宪， 他们既不是，重点是他们既不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嗯，他们又可以选择台湾的领导人，当时 对， 这其实制度上是有点畸形的，这当然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年 纪，年纪也很大， 很大的， 从1947年一直当下来的话， 有一些甚至他们可能已经移民到国外了，他挂着这个名，就他们到底在干嘛，其实真的跟人民有很大的脱节，所以在1991年后来修了法就把这个万年国大给废了，嗯，然后后来再重新选过，但后来包括领导人直选就后来就没有这个国大的存在，嗯， 那说回到这位申纪兰老人啊，这个年纪非常大，但是呢他也没有移民国外啊，每年都在山西这个开会，而且呢有的时候也建言建策，那个比如说说到这个上网啊，嗯，这个上网他说，哎，上网怎么能随便上呢，上网就应该有个组织管一管啊，上网应该都要审查一下，然后呢这个有人就问他啊，说你这个是怎么选出来，他说我们是民主选举啊，啊，那你跟选民交流吗，啊，我从来不跟选民交流，这个是申纪兰老人的一些言论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是这个申纪兰代表啊，这个正在等待这个资格确认，很有可能将要担任第12届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这位啊资格最老的这个代表，他在山西的一个这个讲座上面，哎，讲的一段话，可以说基本上可以看得出他的一个政治理念了。 我想第一句啊，我就先说一下，我说共产党最好，协会主义最好，人民最好啊，就这三句话，就这三句话啊，我在这意义上，第一句我就感觉共产党是伟大的共产党，才有了伟大的协会主义，才有了我们人民的伟大，没了共产党就没了新中国，也就没了协会主义，也没了今天，也没了西周，也没了李顺的同志，也没了我自己，我感觉共产党确实是伟大的共产党，共产党好。 好，基本上我觉得我在挑选这个申纪兰代表的这个很多的言论当中，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代表性啊，就是基本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申纪兰，所以说共产党好，这个新中国好，社会主义好，这个是自始至终能够让他坚持下来啊，12届全国人大不投反对票啊，这个一向这个拥护，或者他有过弃权的时候，确实有，但是从来不投反对票，而且永远保持这个忠诚的这个秘诀，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我注意到在上一届的时候，新华社还给这个申纪兰发了一个专稿，赞扬他是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嗯，啊，是就是说好的活化石啊，这个有价值的活化石。但到今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条消息他当选代表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山西共青团共青团山西省委的一条微博发了这么一句，说申纪兰连续当选12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亵渎，公开亵渎。当然这条微博很快就被删掉了，然后哎，这个出面陈清说哎发错了发错了发错了，但是 还是大家会觉得心里面打个鼓，哎呀，这个生老是不是年纪大了，哎，也应该歇一歇。 嗯，我想等到三月份的时候呢，如果他再次上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哈，应该又是这个世界各地媒体追逐的一个焦点。 嗯， 但是我想就是不论他生老人他刚才的言论本身， 嗯， 但是他确实你说在那个位子上他那么几十年，他本身整个人的身上是充满了这个历史价值和意义的。我甚至觉得哎，真的，你看他本身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挖掘的，就不管你是喜不喜欢， 真的是一块活化石。 八十多岁的一个老人家可能跟现在的一个新时代可能有那么一点脱节的这个嫌疑和这个迹象， 嗯， 但是你不能说他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嗯，这个看你怎么样。我觉得日后我们在研究这个人大制度的时候啊，生技蓝代表一定会成为这个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好，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选举啊，还有这个代表。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 好想要最新的三星手机， 好想要一台 iPad mini， 好想去香港吃喝玩乐。 哦耶！凤凰 U Radio 生日精灵，实现你的愿望。1月18号到2月7号，为了庆祝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开台一周年，只要 call in 就有机会得大奖。 三个礼拜的活动期间，周一到周五 call in 到三 D 化新闻、Benfan.com 以及天天互动三个节目，争取积分参加抽奖，就有机会得到各式奖品。另外，微博转发最佳 call in 的人也有奖品可以拿哦。 call in 题目是什么？ 多少积分换抽奖？ 可以换什么奖品啊？ 详细的游戏玩法，快上 uradio.iphone.com 官网了解。口音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限量耳机、电话卡、Samsung Galaxy、iPad Mini， 香港三天两夜游，只要口音就有机会到手。 凤凰 uradio 一岁生日大放送， 口音积分等你拿奖， 不参加就真的吃大亏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我们刚才说到最新的这个某种程度上供您参考，市场价格，这个湖南的省级的人大代表尝试32万贿选没有成功，而且呢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我可以想象的这么一幕，这位黄老板就说了，在没有这个他被恭喜落选了之后呢，大家他还保留着所有的银行的这个收据啊， 嗯， 所有人就排队上门来退还他的这个钱了。那我就是在想，对于这样的一种尝试贿选的一种行为，按理说他应该是受到法律的一个制裁的。 嗯， 对不对？ 现在呢，一个结果是省纪委，湖南省纪委在调查嘛， 嗯， 但是目前还没有结果。 对，嗯， 中纪委啊，中组部的这个湖南督导组也都联系过他，嗯，但是都没有说具体的一些意见。那现在他对这个结果，他本人当然是不满意了。 嗯， 所以就更多媒体这个介入之后呢，我相信这个事件应该会越烧越大。 嗯， 反倒是一个民众啊，我看到他在跟南都记者在聊的时候呢， 嗯， 他说：“哎，有人讲我破坏游戏规则，有人说我大胆说了真话，也有人威胁我说我行了贿。 嗯” 他说：“你看，有老百姓说我坏话吗？这说明我举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 他可以被认为是污点证人。 哎，可是我们在这个微博，在这个论坛上，你看的好像不是这样， 嗯， 但是大家骂的人又好像不是他本人，就说：“哎， 嗯， 不是都这样吗？不是社会上全是那样一个风气吗？ 嗯， 我们也不觉得什么奇怪， 嗯， 也不觉得你站出来这个检举之后出来揭发自曝黑幕是自杀式的自曝之后， 嗯， 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所以刚才佩芬说到，就是台湾，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他可能。”文化上面或者传统上面对于这种贿选它容忍度比较高， 嗯， 那但是我相信这个现在选举也是有同时也存在这个法律，那它怎么样去让这两者能够共存呢？ 共存，其实现在我觉得在名气上面，就大家一般人民的感觉上， 嗯， 现在是比较难贿选，因为真的比较少。 嗯， 又在一些乡下还是有 这个监督者或者说制衡的力量来。 是因为其实像在民进党上台之后呢，其实有一个法务部长叫陈定南， 嗯， 他过世的， 嗯， 其实大家给他一个形象是包青天，但他上任之后，其实，在反贿选这事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 嗯， 包括说，其实以前你贿选怎么定，一定是钱吗？不一定。我今天送你一支名贵的钢笔呢， 算不算是礼物？ 对， 它不见得是钱。那可是你例如说我也许不送，我送一个例如说夏天一个小电风机电风扇好了，那算不算很实用啊？ 是， 我送你一个只是方便，我不是会选。 我记得台湾之前是不是有一个规定说你这个助选大会可以发给民众吃的东西，也有规定。 但它其实后来最后一个定义就是只要只能30块钱新台币以下， 30块钱人民币大概7-8块钱， 对，所以我超过这个价值呢就如同贿选。就像如果你今天去做一把扇子，那你这个扇子成本超过了30块新台币，那你就是贿选。以前有人送 面纸、啊、就是每个人 生活用品、啊、对、啊、每个人、啊、就有些人也许你说送个笔圆子笔这还好嘛，无伤大雅、对，你上面印个名字还好、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在这个民风慢慢开放的啊这个过程，其实它就会有更多的限制、那包括贿选就是也有一些比较明确刑责，那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些部分嘛。那另外刚刚讲到钱，我在台湾有另外一种东西，其实我不知道在香港在内地也许未来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所谓的叫做政策买票。 政策买票，我许诺你一个福利。 对、没错。那你说今天执政党我出来，我今天执政党的例如说陈水扁马英九，我出来为我的子弟兵辅选，我今天承诺怎么会算是买票呢？我本来就是执政党、我说一个政策啊。 对， 可是就在于我忘了几年陈水扁在当政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去花莲，那时候县长补选，他去帮他站台、他讲了这么话，他就说如果今天就是这个某某人当选了，我就让这花莲乡亲有什么例如说铁路我多开多开怎么、但是如果 这是很常见的选举， 如果你投另外一个人就没有。 哎，可是这个他会受到一些规则的一些， 所以后来就被检举，他就是一个政策买票，因为他视同贿选。 政策买票在台湾法律上是违法的吗？ 怎么界定 呢？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是一个过程，以前大家不那么拿出来正视他，因为你觉得执政党推个政策，那真的是天经地义。 对、 可是在这个陈水扁这个事件之后，大家真的去反思，就如果我真的公然说你投这个人才有，投那个人没有，那算不算是呢？因为总体来说，你今天是国家领导人，你应该是不分党派，我都是你的选民。即使我今天投的是国民党， 对， 你也要为我的福利，因为 对你应该超越党派的一个。 就在当时呢，就后来就有人去检举这是政策买票，后来就是也被抓去，就是有被去调查。对啊， 因为我想知道，就是不管是什么地方的那些候选人，他们在选的时候肯定会 有许诺， 打许诺，就是我们香港人就做空头支票， 开支票了。 对对对，他们说我承诺你什么什么，承诺你什么。那台湾的人就相信他会做出来吗？ 不相信啊。 对啊， 不，他的这个承诺是他的支票，可我刚刚所谓的是政策买票，他的差别就在我说过，陈水扁说了，如果选这个人你才有，选那个人你没有。 区别在于他强调了一下，如果你投给我的对手的话会没有，这一句话的区别。 对，只要在这个区别，所以后来大家就开始思考，也有可以用政策来买票的这样的一个，就像如果今天马英九去说，也许你今天郝龙斌当选了，台北市人民才有什么样的福利，另外一个人当选没有，他就是政策买票了。 所以这是违法的吗？ 是违法。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比较难定义，因为其实我相信台湾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你说他在公布具体政纲，他一定会涉及某些政策。 我理解佩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把自己定义这项政策定义为独家的。 对，没错。就我今天政策是给全民的啊，这个是国政府是大家的， 对， 你不能因为我去帮了绿色站台，我就说你投了蓝的，你就没有这个东西。 哎，那如果真的是定义，它就是政策买票了，那会， 但是这 个 东西操作起来非常的难呢。 就我说，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因为最近选举多了，而且现在执政党有资源，他也容易用政策买票， 对、 所以在陈水扁那一次，他就是真的有人去举发，后来陈水扁也被检察官传唤出庭，他当时是领导人身份哦。我还记得，如果大家去上网看，他到花莲出庭嘛，他还特地从那个门口走到那个法院里面，就那么长的路，然后大家疯狂的拍照，因为领导人出庭嘛。 对。 可是后来当然是没有事情，就是这很难去定义。 对。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因为其实事实上你去定义它是不可以的。那只是未来要怎么样去更明确去定义。这个不可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处罚？ 真是 台湾还在这个过程当 中。哎，我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技术活。你刚刚说这个买票恐怕是一个技术活，要怎么样露出来给别人看？你怎么样去监察这种行为？我相信这个佩芬刚刚说一个很重要的，台湾现在很多这种经验以后 都有可能在香港或者说在内地都有可能会发生。 不要说以后了，其实香港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 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说特首梁振英就是关于环保政策的，就焚化炉的那个处理事儿上。 对，垃圾焚化炉。 对他后来的那个看法，好像跟他最初选举的时候就是 对 不上了。 对， 大家就会质疑了，你当时是不是承诺的这个政策是要讨好某一帮的这个那个选委？ 好像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听过很多他之前的承诺啊，现在也没有了。 那对你说，任何一个候选人，他选上了之后，说100%完成我这个跟打勾一样，每一项政策都打勾，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但是不同点在哪呢？你说在香港，如果最后我发现你承诺的你做不到的话，选民是没有这个选举权，我是把你轰下台的。就是你不像台湾，台湾他执政党是交替的嘛。你说今年民进党他干的什么，好像没有兑现你的这个，我下一年可以不选了，下一年就是国民党这个，下一届是国民党这个。 你就是有一个把他选下去的一个， 但是你在香港是永远的反对派，反对派是没有这个执政的一个机会的， 这是 很大的。 所以这个关注一个选举当中有多少反对票啊，通常是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好坏优良的。我们不一定说反对票多就一定是好，但是没有反对票，这肯定是坏的一个制度。这个在我们就是说回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人大代表制度，目前为止啊，这个反对票其实逐年是上升的。有专家就是说啊，为什么反对票会多？从90年开始使用电子表决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代表会有一点担心，我投反对票别人会不会知道是谁投的。那使用电子表决器的刚开始呢，也有代表问那个设计这个技术人员说，我这样摁是不是有人会记录，比如说记录几号投了什么票。后来是那个人出来打保票，他说我保证没有人知道你会投了什么票。之后呢，反对票的数量慢慢慢慢就多了。目前为止人大历史上反对票最多的一次，或者说这个反对弃权呢、记录最高的一次，是在当年三峡工程是否要上马的这一项议案上面，出现了历史上最高的反对票和这个弃权票，还有人就是干脆不到的。然后逐年呢，我们注意到在全国一级恐怕还不是太多，但在省市一级已经越来越多出现否决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件事情。包括在全国人大这个级别上面，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的这个支持率也在逐年的降低。哎，大家不要看这个反对票多啊，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件好事情来着。这个代表着真正你说民意代表开始在行使你的权利。当然了，他本身他这个怎么样选上来，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没错，那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就越来越多的报道是在集中在这些敢言者、这些敢于表达自己反对意见一些代表身上。好，那么我们前三节讨论到今天的一个湖南邵阳的一个贿选事件，再说到申纪兰啊，山西的一位活化石的代表。那么相信呢，关于两会的新闻呢，这两个月一定会持续不断的呈现给大家。那么在接下来的有话直说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讨论到的是希拉里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他在2月1号卸任之前呢，是在美国的智库发表了一个面向公众的告别演讲，在演讲中就强调了说，美中关系呢还将经受考验，但是太平洋呢足够大，能够容纳美中两个大国，我们欢迎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中国崛起，我们的关系取决于两国的接触能力。哎，对于这样一番话，您感受到了希拉里的真心吗？我们就欢迎您打起电话来。 您觉得美国是真心欢迎中国崛起吗？打电话进来，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12:44了，现在你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休息片刻，我把时间交给 Harry 明红。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奇。嗯，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呢，是这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呢，在他这个二月一号、这个， 今天， 对，在这个进行一个职务交接的之前呢，他是发表了这个告别演说哈。他这个演说当中呢，重点就有讲到这个中美关系了。那他有说到说，这个希望中美关系可以继续的进行一个发展，同时他也欢迎说中国是继续的这个崛起。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您觉得美国这样一个表态哈，希拉里这样一个表态，您觉得他是真心的吗？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已经有一位这个听众接进来了，他是一位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嗯，杨先生来自哪里？ 我是北京的。 嗯，北京的杨先生哈，您刚刚看到我们这个新闻背景哈，您怎么评价这个希拉里这番话？ 我认为呢，作为这个西方政治人物啊，除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呢之外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真心的东西。他说呢，欢迎中国继续崛起，要继续跟中国搞好关系，这只不过是一个客套话，也是他们美国的美国这个的政策的各种各样政策的一个方面。 嗯， 讲点好听的，这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在阿拉伯之春突尼斯这个动乱开始，阿拉伯之春开始的时候， 嗯， 这个西方很多人的话呢，都是希望的话呢，能够把这个阿拉伯之春这个动荡的这个潮流的话呢，引向中国，让中国也像阿拉伯国家一样，这个闹起这个动乱来，大家上街游行示威。 嗯，好。 他要真是想这个支持，想欢迎中国崛起的话，他就不会有这种心态。 嗯，好，谢谢来自北京的杨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哈，谢谢您，再见。 啊。 好，刚刚杨先生哈，他说到，其实说这个是一句客套话哈，看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观点呢？我们啊，因为我们这个打进电话听众是比较多哈，所以呢，大家尽量在这个发言呢控制在一分钟之内。下一位是梁先生，梁先生你好，梁先生你好，嗯，梁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上海。 好，上海的梁先生哈，您觉得说这个希拉里他说他欢迎中国继续崛起哈，这个话您觉得他是真心的吗？你怎么来评价？ 我觉得还是蛮真心的啦，我觉得它代表了可能一个蛮良好的一个愿望，但我觉得可能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要看怎么样去具体的实施到那个具体的行动当中去，这可能会拭目以待了。是啊。 嗯，好的好的，所以您觉得它是拭目以待，看具体的操作怎么来运行是吧？ 对对对，因为双方共赢的话，我觉得对整体不管是东是全球的一些经济稳定啊，军事稳定啊，都是蛮有帮助的。 嗯，好的，谢谢您哈，不好意思，应该是杨先生对吧？ 对，我姓杨。 对，不好意思，杨先生。嗯，谢谢您的意见，再见。 嗯嗯，拜拜。 好，下面咱们来接这位真正的梁先生啊。 嗯，梁先生您好，梁先生。 哎，梁先生好像已经等不及了。 是，哎，我刚刚还在这个把他名字叫错了，他竟然就把电话给挂了哈。好，我们刚刚听了都是这个男士的意见哈，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王小姐了。王小姐您好， 五号线在五号线上。 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哎，看来这个哎，今天 四号线试一下呢， 电话有点问题哈。好，没关系，我们稍等一下。其实刚刚呢，我们这个两位这个先生啊，他们都说了，说其实态度呢还是说一边倒，他们觉得这个美国是说客套话，可能呢这个话还得再说一说。那具体来操作呢，可能在未来，比如说关于这个中非问题啊，中日的这个领土争端问题的时候，美国在其中应该如何来做这样一个角色哈。同时，其实我看到这个希拉里哈，他很有意思，他当中就说了一句，他说他欢迎这个中国继续崛起是有条件的。他说如果中国选择成为这个地区建设性的角色的话。 嗯， 美国才会欢迎， 有条件的欢迎，这个是 对对，而且呢，也说到说这个太平洋之大哈，可以足够容纳所有的国家。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王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嗯，王小姐，那个您来自哪里呀？ 哦，我是广州的。 好，那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新闻背景哈，您觉得希拉里这么说哈，说欢迎中国继续崛起，您怎么来评价？ 我觉得以后中美关系，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以后我们中国肯定会越来越崛起的，就是他就是美国再怎么阻挡也是阻挡不了的，就是大势所趋。所以说如果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能说互惠互利。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说只是一些客套话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美国想长久的发展下去，还是需要中方的支持。 哎，所以您是站在这个中间哈，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未来一定会朝这么走，就看两国怎么在这中间互惠互利了，是吧？ 对对对，只能互相帮助，然后两个国家才能越来越强大。如果一味的打击或者排挤我们中国，我觉得美国走一走也会越来越远的。 嗯，好的， 会越走越窄，是这样。嗯， 好的，谢谢来自广州的王小姐哈。嗯，他刚刚其实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其实未来两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实力啊，一定都会继续的膨胀。那关于怎么样两国之间做好这样一个关系，其实也决定着这个整个太平洋整个太平洋这个地区的一个安全局势啊，还有包括这个各方面经济的一个发展。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到就是有关这个希拉里在他这个卸任之前这个进行了一个告别演说。那其实呢，看到最近希拉里这个告别演说啊，他还有包括除了这个他在智库发表了告别演说，说他还接受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的专访。昨天我还看了这个， 他也回答了来自中国微博网友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在谈微博之前，已经有这个朋友刘先生在六号线上已经打进来，我们现在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 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刘先生来自哪里？ 啊，在北京。 好，北京的刘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希拉里对于中美关系这个表态？哈， 啊，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我还是对这个是半信半疑的一个。因为我觉得，因为最近那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嘛，然后，美国那方面那边是受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经济上那个军事上都发展得很快，然后美国一直是这个第一大国嘛，然后肯定对中国这边是，实施一些采取了一些遏制的一些措施，特别是最近半年这个军事上。这个和日本啊、菲律宾啊，这些国家是对中国实行了一个围堵的一个，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但这个希拉里在这个卸任之前说，欢迎中国的崛起。我觉得一方面是美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但是如果中国是没有崛起的话，对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好处。但是一方面呢，美国是希望在自己更好的情况下，中国。可以一定程度上崛起，但是不允许中国是威胁他的大国地位，我觉得应该是这种那个观点吧。 好的，谢谢来自北京的刘先生，他刚刚说的哎挺有意思的，说这个美国是欢迎中国崛起的，但是呢这前提就是不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您这个挺有意思的哈，说等于是相当于一个蛋糕，我们今天说这个一个蛋糕就那么大，然后我可以让你吃多点，但是呢我那份绝对不能少。好，最后的我们今天来接到的是这个 郑先生。 郑先生好。郑先生你好。 你好。 郑先生来自哪里？ 哎，我在福州。 福州的郑先生哈，您怎么看这个希拉里哈？他有谈论这个中美关系，说欢迎继续这个中国崛起，但是呢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您觉得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希拉里的讲话是真经的啊。希拉里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虽然她的强势对中国或者有的地方我们感到不舒服，但是我认为他从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来说应该是真心的。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崛起他并不记恨，知道吧？ 好， 所以我认为应该赞成希拉里的讲话。 好的，谢谢来自福州的郑先生，谢谢您。好， 这位是希拉里的粉丝。 我们最后来接听到是赵先生。好，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 哎，我来自北京。 您怎么来看这个希拉里的说话？ 我觉得是这个什么，就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美两国人民如果要两国政府要经济要互相合作的话，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有好处。对他经济恢复有好处，对于我们转型有好处，只不过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希望我们中国是一个怎么崛起，是一个和平崛起，爱好有好的空气，还有没有毒牛奶那样，是一个价值观和世界主流一样的情况下，人当然希望中国好，中国好对全世界都是最大的幸福，咱们这些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人全世界谁不害怕。另外呢，我就说有看这个全就是有另外，我就感觉这希拉里这两年跑了100多个国家，四次来中国，对美国总统来说真是鞠躬尽瘁。最后一句，我就希望呢，这个 别老这个媒体吧，老动不动就说围堵中国，围堵中国挺没劲的。 嗯，好，谢谢赵先生哈。 赵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天都打电话进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中国崛起，首先这个要崛起了成为大国之后呢，也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也把中国的 某种程度上，赵先生认同的是这个希拉里的这种建设性的崛起的这种说法。 嗯，好。 那刚才这说到了希拉里在二月一号卸任呢，继任他的呢将是曾经和这个戈尔一起搭档竞选过美国总统的这个 John Kerry。那 克里 一直被认为是对华呢是比较实用主义的，那么大家也是在期待掌握美国外交大权的这位国务卿新上台之后。 好了，今天就是我们三 D 话新闻的有话直说，我们再见， 再见。